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上班谁都希望是舒服舒服的去上班啊，舒舒服服的下班。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这舒服不舒服，不是由于我们工作内容，不是由于我们的老板，而是由于我们的天气，让我们觉得上班太累太苦太热。那现在呢，北京的很多地方都下起了小雨哈，但是这两天的气温还是非常高的。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哈，高温对于我们的劳动者所带来的影响。那有些工作有些活啊还必须得干啊，有些事儿呢咱们必须得完成。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一员，我们不做，可能这个社会的一些服务就无法正常的进行下去，那社会的链条就无法正常的运作下去，也会影响到别人的生活。所以说有些岗位即使气温再高我们也得上啊，这就是每个岗位对于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但是不能只谈奉献不谈回报，所以说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高温津贴。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下午呢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这是因为下午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相对湿度在40%。那么明天呢，气温显示预报显示最高气温有可能到38摄氏度，后天的温度也不会很低啊。所以说对于一些要在户外工作的朋友来说，如何来领取高温津贴，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我们特意连线北京一联劳动法研究与援助中心的律师韩世春，请他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法律知识。韩律师您好。 啊，您好。 您认为高温补贴主要适用于哪些人群哪些职业？ 高温补贴这个呢，它的这个发放其实在我们国家60年的时候就已经出台了相应的这个规定，然后12年呢做了一些修改，现在执行的一个办法叫做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这个是由那个安全生产监督总局、卫生部和人社部啊，包括这个全总啊这个部门这个联合下发的。它这个适用的范围就是存在高温作业以及在高温天气期间这个安排劳动者作业的这个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这个都适用。像比如说现在是已经进入夏天了，那么可能比如说这个快递行业的这个快递员啊、等等这些这个存在高温作业的情况呢，它都属于这个应当发放补贴的这个范围。 嗯，您刚才说的高温，我们看标准主要是指的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如果是在室内，比如说以前我们采访过维修电梯的一些工作人员啊，他们在室内工作，但是那里面的温度也非常高，那么这样的一个管理办法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呢？ 这个是有的，就是办法的第17条是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的一个露天作业，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在高温天气 作业是在室内作业，但是呢不能够，单位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将这个工作场所的这个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就应该要发这个高温的津贴。所以这个它的适用范围还是比较清楚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列举一下哪些劳动者可以领取，哪些职业可以领取这个高温津贴，在温度超过33或35摄氏度的情况下。刚才您谈到了快递啊，那还有哪些呢？ 您比如说像这种餐饮行业的，它的这个后厨。 后厨。 对，因为厨师比如说在厨房的工作，它这个是温度比较高的。 嗯。 还有这种这个比如说这种这个有一些工业企业，比如说钢铁行业，那可能这个生产车间的它的一个高温的一个环境啊，包括像室外的这种的，就是这个快递员呐、外墙的清洁呀，和这个从事市政的清洁工人呐，他们应该都属于这些范围。 那比如说是职业司机，他车里开着空调，这个可不可以理解成应当享受这个高温津贴的人群呢？ 他这应当也是属于这种这个应当享受的这个人群。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司机的话，他并不是说全天候都是在这个空调环境下这个作业的。 嗯。 他有这种室外作业的这种情况的存在。 嗯。 所以呢，就是他们也是属于这类人群。 嗯，换句话说，不是说他工作的所有时间都必须在这个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户外作业，如果有部分时间也应该是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高温津贴的，是吗？ 对。 发多少钱，该怎么发，和我们这个每一个劳动者的工资有关呢，还是说国家有一个最低的标准？ 这个各个地方不一样。 嗯。 有些地方的话比较高一点，有些地方比较低。你比如说像北京的话，应该执行的政策是，如果是这个室外露天作业的话，现在的标准是每个人每个月的话是不低于180块钱。 180。 对，如果是33度以上，就是室内场所作业的这个人员，他的高温津贴现在应该是不低于每人每月不低于120块钱。 嗯， 这个呢，它会有一定的幅度的上调，但是这个调整的期限不一样，有可能是几年一条，也可能是一年一条，这个要看各个地方的一些规定。 啊， 北京市的话，从2007年已经调了几次了。最刚开始最低的时候是室外补贴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的。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是最底线，企业还可以多发吗？ 可以啊，没问题。而且是从国家的这个法律政策角度来说，是鼓励企业这个多发放一些这个高温补贴，这个也是激发这个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嘛。除了高温补贴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措施啊，比如说安排轮休啊，减少这种户外作业的这种高温作业的时间呀、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纳入了这种防暑降温的一些这个综合措施。其实这些的话也是属于劳动保护的一些措施，是企业必须要做的。 嗯，那根据您在工作当中的了解，有企业不发的情况存在吗？ 这种情况应该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多的。那比如说像这种建筑工地的建筑工人， 嗯， 有可能建筑工地就是提供一些比如说饮用的这种凉水啊这些，但是可能高温补贴这些它是不支付的，所以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可以用一些比如说买西瓜买冰棍这种方式来替代刚才所说的发钱吗？ 这不可以，这是两种性质。本身来说的话，你提供这种防暑降温的这个用品也好，这个饮品也好，它也是属于这种防暑降温措施之一。 嗯。 但是如果它一旦这个室外作业，它的这个当天的最高气温高于35度，或者是室内的温度不能够这个降到33度以下的话，是必须要发这个高温补贴的。它和你提供其他的这种防暑降温措施这个不冲突不矛盾，是可以并行的。 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天气的变化也是浮动的啊，温差几天的温差也会比较大，如果每天的温度不是35度以上，有高有低的话，那这个高温津贴应该是按天发还是像您刚才所说的按月发呢？ 它这个呢就是看各地的细则，在有些地方如果说这个可能像您说的这种情况有高有低的情况，那可能会这个比如说这个没有达到这个温度的话，那这个可以把当天的这个高温补贴可以扣除。 嗯， 但这个也是要折算。那比如说我一个月 总共是工作有效工作时天数是多少天，然后这个平均的话，那么每一天的话它的这个费用是多少，扣除相应的费用就可以了。但是你不能说这一个月有那么三四天是这个低温天气，把整个月的这个房署占用费都给扣掉，这个就不合适。 嗯，刚才您谈到就是也有一些公司不发放高温补贴给劳动者，那劳动者本人应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这个其实权益这个维权的手段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你可以向工会啊来反映这种情况，包括向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来提出一些诉求，也可以去申请劳动监察啊，或者是劳动仲裁，这个都是一些维权的这种方式，包括这个现在第三方的这个调解啊，这个都是一些维权方式。 嗯，刚才您谈到了可以向安全监察部门来举报，这是其中的手段之一是吗？ 对，因为这种情况下的高温作业的话，它容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 嗯， 所以这个呢也是属于安全生产监督部门的它的一个工作的这个职责范围。 嗯，如果说企业发了高温津贴了，但是呢员工依然是在高温下作业，发生了一些中暑的这个情况，那么所产生的医疗费用或者是后续的这个治疗费用，应当是算工伤还是应当算什么呢？ 如果是高温天气作业中暑的话，这个是工伤的啊，这属于工伤，这个在职业防治法呀，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里面都有这个明确的这个规定。 嗯， 这个是属于职业病的一种，如果是职业病的话，就享受相应的职业病的这个待遇。 那就是跟其他的工伤的性质是一样的是吧？ 对。 好，谢谢您韩律师。 哎，不客气。 这是公司里真实发生的案例， 王女士在两年的时间内遭受上司的骚扰，而且她也多次投诉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所以除了当事人之外，我们也应该追究相关负责人他的责任。 这是创业者必须提前意识到的问题。 中国原来的古代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打下了江山，但突然发现你现在不适合这个江山了，因为我这江山大了，人才比你厉害的人更多了。 这是不能够掩耳盗铃的关系。 恋爱的双方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这一旦涉及到人事的变动，其他人的话会感觉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职场帮帮团为劳动者护航。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其实说到工作呢，每个朋友呢都是付出了自己辛勤的劳动，那么月有阴晴圆缺啊，一年呢也有四季寒暑之分，也希望大家呢在一个更加安全健康以及更加宽松的环境当中去奉献我们的才智。那么其实说到高温津贴这件事情呢，每年是夏天的时候大家说的比较多啊，确实夏天温度高嘛，但我们希望的是这样的事情要一年四季根植于生产经营的这些管理者以及这个企业的创始人高管的心目当中，不是说到了夏天咱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关注劳动者的权益，不分扣暑不分昼夜。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最近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印发了一个意见，这个意见的名字很长，叫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劳动争议的仲裁和法院的诉讼怎么有机的衔接起来。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啊，如果有劳动争议必须先仲裁后诉讼。那么以海淀法院和海淀仲裁院为例啊，因为他们都在北京的中关村辖区内呢，有很多的互联网企业，所以说他们也成为了收案大户。 海淀区的仲裁院年均处理案件是上万件，区法院年均审理案件是4000多件。2014年至2017年，海淀仲裁院各年度受理涉及互联网企业劳动争议纠纷分别达到5671件、7846件、11140件和11456件，非常之多。海淀法院呢也是接受的这种劳动争议的案件呢呈上升的趋势啊。那么仲裁和诉讼衔接的制度最早就是在海淀区先试行的，那这次呢是扩展到了北京全市啊。那么这个意见呢是进一步统一了仲裁受理的范围和法律适用的标准，规范了裁审衔接的程序，完善裁审衔接的工作机制。那么其实也是从机制和效率方面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啊，维权的过程当中，很多劳动者呢是先要去跑仲裁，然后呢又要跑法院啊，有的时候呢又回到仲裁，其实这个流程上呢就会让他们觉得打一场官司维权好累啊，心也累身体也累。那这次的意见提出要逐步统一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特别是人事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逐步推广网上预约立案，并将在有条件的仲裁委员会积极探索建立立案登记制，充分地发挥仲裁前置的功能作用。另外还就是要统一裁审法律适用的标准，各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劳动人事争议，对于法律规定不明确等原因造成裁审法律适用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应当按照人社部和最高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或者是指导意见来执行。应该来说，此次出台的这个仲审衔接的这个意见呢，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一些新的规范，比如说规范案件的受理程序，规范证据认定的程序，探索建立协助查证的制度等等。比如说法院呢可以去协助仲裁委去查一些比如说银行的一些记录啊，那仲裁委呢可以协调他下面的一些资源啊，去为法院的诉讼提供一些便利，比如说社保的记录啊等等啊。应该来说这会大大的便利于这劳动者以及呢和他有争议的这个他的工作单位啊，或者是原工作单位。因为按照原来的程序呢，就是有很多关要打啊，有很多关要过，又是仲裁的，又是这个法律诉讼，有的时候呢还要回到仲裁，有的时候呢要打好几起这个诉讼，有什么行政的呀，又有这个民事的呀等等啊。希望这次出台的意见能够提升相关的效率。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现在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今年毕业的大学应届生啊，准备参加工作，投入到战场的啊，这么一个时间段了。大学的4年或者是几年，就应该和他们啊越来越远了。那么工作单位当中所存在的挑战，和他们是越来越近了。那有一些学生呢选择医疗美容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来应对职场当中的挑战。我看到相关的报道，以沈阳为例，沈阳的某医院整形外科前来做医疗美容的人数增加了 50%， 其中大部分都是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生。有人说了，提升自己的外貌对于自己的升职啊有用，如果长得很难看的话呢，对社交也会有影响。那我也看到相关的这个报道，不管是企业的创始人啊，还是企业的高管，都喜欢长得好看的员工。那这个是人的一个天性，但是呢，慢慢的人也会发现，光靠颜值是不能够给企业带来利益的。如果这个人不靠谱，长得再好看，我们还是受不了的。如果这个人长得再好看，老跳槽，我们也是不敢要的。话虽这么说，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人呢，为了改善一下自己的面容，或者是说呢，想来一个大的突破，会选择医疗美容。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个这方面的案例啊。当然，医疗美容有成功的，自然也会有失败的。主角是高女士，花了近18万到一家美容医院接受脸部的整形美容。 没有想到没有达到美容的目的，反而让他产生了被毁容的感觉。于是呢，他以美容机构欺诈为由把对方啊起诉到了法院。那后来呢，法院对这个案例呢做出了一审判决，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这事儿啊发生在上海，当时呢这位高女士是慕名去到上海一家知名的美容医院接受脸部美容。那这家医院呢也安排他们的整形专家刘大夫为她注射了某注射液进行脸部整形美容啊，这是一种注射美容。那么在注射前呢，他们都签了知情同意书，对相关的权利义务和风险责任等都做出了明确的约定。大概过了一个半月的治疗，那他的这个和美容医院的这么一个协议就算是结束了，付了17万8800块钱。那么离开了美容院没多久，他发现自己怎么看怎么觉得不顺眼，还不如原来呢。那他这么一想，18万这不打水漂了吗？于是他就找到美容医院去进行交涉。美容医院呢说，那你来吧。又花了2个多月为他免费治了10多次，而且还赠送了一些比如说名牌的包啊金条啊作为补偿。你说这个医院估计也认为自己可能做得不太成功，要不然怎么会给他金条和名牌的包包做补偿呢？但是高女士仍然觉得效果不理想，于是她就把这家美容医院告上法庭，要求啊首先退她那17万8800块钱，还要赔53万6400块钱，同时还要承担律师费啊公证费等等。在这个庭审的过程当中啊，高女士说她后来去查了，说给她打的那个注射液啊是荷兰的一家企业生产的，但这家美容医院呢并不是这家企业授权的医院，而且给她做手术的这个刘大夫呢也并不是这个产品的授权医生。美容院向她所提供的服务是不合格的，而且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那么美容院呢当庭反驳说，我们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我们医院和这个医生是这个注射液指定的医院和医生啊，医生是真实的呀，我们没有存在虚假宣传和刻意隐瞒的实情啊，没有欺诈你啊。那么还有就是美容它不是疾病治疗啊，它仅仅起到的是改善的作用，效果也会因人而不一样啊，再说了我们也没有承诺过一定要达到某种效果呀，而且还给你做了补偿啊，你还要什么药啊。所以说这个美容医院呢是坚决不同意他的这个诉讼请求。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判的。法院认为，民法上的欺诈是指故意欺骗他人，使其陷入错误判断而为意思表示之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构成民事欺诈需要有欺诈的故意、欺诈的行为，还有被欺诈人因为受这个欺诈而陷于一种错误的判断啊，并且呢啊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行为，这是一些啊在法律意义上构成的这种要件。那么从这个案例来看呢，被告根据原告就诊情况以及原告的整形需求为原告提供注射美容服务，符合双方的约定。虽然说被告及其医师在为原告提供服务时没有获得授权，但这个规定不属于国家强制性的规定，而且被告和他这个医生现在也已经获得了相关的授权。原告没有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明说这个医院为你提供注射美容的时候呢啊对你构成了侵害，所以说你的要求难以支持啊，他的这个诉讼请求啊全被法院驳回了。那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能看到，就是说不仅去做医疗美容啊有这个美容方面的风险，美这事儿是一个未知的，它的这个概率啊有高有低，同时还有经济上的损失。当然从美的角度来说的话，付出点钱那就不在话下了，但问题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钱交了打水漂了，脸还没变回来，甚至变得更难看了，你说说这该怎么办呢？那事实上呢，这还是正规的美容医院啊做的事情，那还有一些非法的整形美容机构， 为什么说非法呢？他们主要是三非：一、非医疗场所、非专业医师、非经药监局认证的产品，让这些想要去整容的消费者使用。那这是三非机构，在这里面去做的话，那就更容易出问题。此外呢，还有一些，即使他是这个美容医院啊，但是呢，他能做的这个手术的级别是有限的。比如说他只能做一类二类三类啊，不能做三类或四类或五类等等吧。那但是他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给对方做了。另外呢，也存在呢就是医生多点执业的问题。比如说医生在甲单位工作，但是他可以在乙医院多点执业，但是这个多点执业是需要注册的。如果这个医生没有进行注册，就在这家医院去进行这个整容的一些手术的话，即使他来自于一家非常有名的医院，这也是违法的行为。所以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选择这个医疗美容啊，首先在机构上咱们要多做一些功课。另外呢，即使你做了很多的功课，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还是三思而后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毕业若干年之后啊，朋友同学聚会，好像总有一些女同学啊会窃窃私语某个话题，就是哎，你看那谁谁是不是整过呀，怎么跟我们当年不太一样了呀。其实在自己的脸上啊去做一些改变，这是每个人的权利，我们无可厚非啊，也不能够说三道四。但是要想跟大家说的是，提升我们职场的竞争力啊，确实通过脸是一个途径，还有一种途径呢，就是通过事儿，事在人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希望它不仅仅只在脸上。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聊一聊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些案例，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 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下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我们邀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来谈一组非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例。 我们都知道旷工或者是缺勤肯定是不对的，那么企业呢也肯定会对员工啊进行相应的处罚。如果这种处罚到了要解除劳动合同的境地的话，员工会答应吗？我们来看这么一个案例。小宋是某科技公司的软件工程师，2014年入职，他和公司签订了5年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他的岗位是技术类的岗位，自入职开始就被外派到上地附近的一家公司做系统后台开发和运维的工作。2016年3月底他生了一个女孩，之后休了3个多月产假，产假快到期之前呢，公司的人事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他，考虑您目前还在哺乳期，根据目前项目情况，同时结合您的技术专长，返岗暂时协助技术开发岗、简历筛选、技术面试等工作。换句话说呢，就不让他干原来的工作了，让他干什么呢？干的是跟人事招聘有关的工作了，简历筛选、面试。小宋收到邮件之后认为公司将他调整到人事部门工作，影响到了他的职业规划，而且工作地点离家太远，也不便在家喂孩子，因此不同意调整工作岗位。2016年8月23号，小宋产假结束之后呢，坚持去原工作地点工作，结果发现已经没有他的工位了。此后一个星期呢，他一直在和这家科技公司沟通调岗的事情，也没有到公司指定的新岗位去报到。结果到了8月30号，这家科技公司就以小宋旷工为由解除他的劳动合同。小宋当然不干了，于是呢就把公司啊起诉到了法院，哎，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如果他胜诉的话，应当赔他多少钱？ 如果是正常解除劳动关系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式是按照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乘上本人的工作年限。如果是收入超过北京市社会工资3倍超封顶的，最多赔12个月。那么劳动合同法87条又规定，如果是违法解除的话，比照经济补偿金的标准的2倍支付一个赔偿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2N。 你看啊，他是14年入职的嘛，16年8月30号被解除劳动合同。如果他胜诉的话呢，我们简单来说那就是2年啊 赔上2个月 啊，2年算2。 对。 2再乘以他的平均工资。 对。 啊，打比方我们算是1万吧。 好。 那就2万。 对 吧，两万。但是还有一个惩罚性的。 对，再乘上2倍。 再乘以2啊，最后就是4万。我们打个比方，以他工资1万块钱为例啊。 对。 事实是他最终也拿到了4万。也拿到了这么多。为什么呢？我们请黄律师来分析一下。 对，实际上我们这块看到这个案例也是非常典型的。它涉及的是一个调整工作岗位的。我们知道工作岗位的调整 不是说企业单方面随便都能调的，是对它是有很多种限制的。那以我们北京市的规定为例，北京市在2017年的时候就明确了一下调岗的要求，分成这么几大种，咱们呢尽量简单的把它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说，如果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里边已经规定了经营情况发生调整可以调整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我企业调整劳动者的岗位应该说是体现了一定的用工自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已经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了说怎么怎么样我就可以调岗，在调整的时候还要对公司的这种调整的合理性进行一个判断。也就是说这种调整的必要性、正当性，调整之后岗位是不是劳动者所能胜任的，工资待遇有无不利等，仍然要进行审查。我们知道现在的劳动合同里大量的都会签依据你个人工作表现或者依据我公司的经营情况，我是可以任意调岗调薪的。大量的合同里都有这种约定 啊。 但实际上真的到调整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看这条合同约定，同时还要求企业你得说明你调岗的依据在哪儿。你的经营情况是不是确实发生了变化，员工的表现是不是确实出现了问题，仍然要对这个进行一个实质性审查。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是，如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的合同里没有明确约定调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员工要求去调岗的话，我们就要求企业的举证责任就更重了。 就企业要求调岗的话， 对，那么企业这时候首先你合同里既然没有约定单方调岗的这种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又一定要调，那么你的对于这种合理性的说明就要比刚才的义务要更重。 如果合同里没约定，那企业又要调，员工不答应，那最终该怎么办呢？ 对，那么如果企业单方面一定要调，员工又不同意的情况下，这个里边最终调岗的合理性就要经过我们的仲裁或者法院去审判了。那么他们判断这个合理性的标准，首先就是你企业经营情况是否有变化，员工个人的工作情况是不是有变化了，包括于你的这种调岗的合理性、合法性是不是善意的。因为我们见到很多有这种确实存在着恶意调岗挤兑员工的情况， 对， 那将来仲裁和法院会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上公平的来看待这件事。 刚才黄律师用了一个挤兑这个词儿啊， 是 确实就是有一些企业呢会用调岗的方式啊让你走人，他也不说辞你啊，也不说你违纪了，就用这种方式。以这个案例为例呢，企业最终呢是发现调岗没成啊，员工不愿意去，没有主动离职，于是找了一个借口旷工。好，那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这个旷工这个事儿啊。这个小宋呢，他坚持去原工作地点上班，发现没有他的工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没有到新的岗位去报到，他也没地儿去了。 是，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还和公司在沟通，也就是说他实质上他没有去干刚才说的两个工作的任何一个工作。 对， 但是呢他还是就他的工作的事情在和企业进行沟通。 是， 这个时候算不算旷工？ 对，我们说旷工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正当理由，或者说没有企业认可的理由就不去上班了，这个叫旷工。但我们看到这个案件中呢，员工不能上班的原因是我原岗位已经被取消了，我去了也没有地方工作，那么新岗位这种调整我又不同意。其实这个过程中是有一定纠纷的。不存在说员工没有任何理由该上班不上班，你的岗位是明确的，工作内容是明确的，员工也不请假也不怎么样就不来了。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所以企业实际上以旷工为借口解除员工确实是有很大的法律风险的。如果调岗是合理的，那员工不去当然我们可以追究员工的法律责任。但如果最终认定说你企业调岗这件事儿就是违法的，或者说你企业调岗这件事儿就是需要和员工协商的，协商不成不能单方决定，那我们基于说我单方调岗导致你没有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班就算旷工，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就是有一个前提， 是 他没有去上班的前提到底是谁的过错。 对， 好，我们来看看法院的判决。法院说了，说公司应当就调岗事宜与小宋协商一致，在双方就调岗事宜未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科技公司以小宋未到新岗位报到视为其旷工，并由此解除劳动合同，确有不妥之处。 是的，这个就和我们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对，另外公司认为他原来从事的是技术岗，返岗之后让他去做招聘的工作， 工作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别， 嗯， 考虑到适应工种的变化、胜任工种的程度以及劳动者职业规划等因素，公司应当就调岗事宜和小宋协商一致。 是，如果说还是技术岗位，我给你换了一个地儿，我觉得这还两说着。 嗯， 但是从原来的技术岗位直接就改成人事工作了，这种情况下，员工本身又不同意的情况下，我觉得企业单方面这么调，确实有问题。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来看下面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就和业绩有关了，同样也是因为业绩没有达到公司原来的预期，解除了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嗯， 应该怎么办呢？小卢于2017年的2月4号就职于某房地产公司，担任的职位呢是商业地产的销售经理，他的月基本工资是22000块钱，绩效工资基数呢是8000块钱。房地产公司和他签署了销售任务保证书，双方约定啊，小卢所在的团队年度销售任务以及月度销售任务，同时约定完成月度销售任务才可以足额支付绩效工资，没有完成当月的任务，绩效工资啊减半，连续两个月没有完成销售任务，绩效工资就不发放了，连续三个月以上没有完成销售任务的，房地产公司有权不予支付绩效工资，且可以对小卢予以降职降薪处理。那么他从工作之日起，2017年的2月4号到当年的5月8号，这是他的工作时间。 嗯， 到了5月8号呢，房地产公司以绩效考核不符合公司要求，不胜任工作为由，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那当然，小卢呢就把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这家房地产公司参加诉讼的李经理说，小卢呢是公司通过猎头高薪聘请来的专业销售经理，但是呢从他开始上班到解聘的这三个月时间里，并没有给公司带来预期的收益，反而每月拿着高薪，所以跟他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小卢说呢，他入职之后连续三个月没有完成销售任务，但是呢合同里说的是你可以对我进行降职降薪处理啊，你解除我的劳动合同，这算哪门子事儿啊？所以他不同意解除。 是，这个我们看到，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啊，这个就属于在劳动合同里已经明确约定了，出现什么情况下可以调岗调薪，说的非常详细。如果完不成销售任务，连续三个月就可以降岗降薪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当是可以按照这个约定进行降岗和降薪处理的。 嗯， 但是直接进行一个劳动关系的解除，这个是有问题的。我们看到企业以员工存在这个不胜任为由进行解除，这块劳动合同法是怎么规定的呢？人家规定的是说，如果劳动者不胜任的话，还要首先经过培训或者调岗，再次被确定不能胜任的，这个时候企业才能解除劳动关系。 嗯， 而且这种情形的解除还要支付经济补偿金，也就是说企业对于这种不胜任首先要进行一个考核。 嗯， 那我们看到，好，没问题，三个月完不成销售任务视为不胜任，这块我们算可以，在这个情况下是不能直接解除的，必须经过一个培训或调岗的过程。 换句话说，其实那个合同签的挺好，按照合同执行就行了。 对，但是企业呢直接一步到位了，也不培训，也不调整，也不降岗了， 也不相信他了。 哎，既然挣不来我要的这个收入，直接我就给你解除了。 是， 这块确实是违法的。 对， 而且这块我们又说到劳动合同法的半强制性，也就是说法律已经规定了不胜任的解除是两次。 嗯， 第一次不胜任之后必须经过调岗或培训，第二次不胜任企业才可以解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不能自行约定比这个更宽松的了，我一次不胜任直接解除，即便在合同里就算有这个约定，它也仍然是无效的。 好， 嗯， 那下面我们就来算算钱吧。 嗯， 他的工资呢是基本工资22000，绩效工资是8000。 对， 最后法院判公司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000多块。 是， 他这工作才三个月。 对 啊，这该怎么算呢？ 那经济补偿金就是半个月的本人工资，再乘上一个违法解除的2倍。就相当于大约是他本人一个月的工资， 嗯， 就是这么一个数 啊。为什么是半个月的工资乘以二的呢？ 对，我们看到这个工作满一年的是支付一个月经济补偿，那工作不满半年的是支付半个月的经济补偿。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工作三个月，我们给他半个月的工资，再乘上一个违法解除的2倍， 就这么一个，大概是相当于他本月2万多元，那判给他2万多啊，差不多正好是这么一个金额 啊。那么这个工资就不算那个绩效工资了，因为他没完成任务是吗？ 对，实际上计算员工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呢，就是应当以他实际取得的工资为准。 嗯， 如果这个小卢完成了绩效，那大概是2万2加8千，一个月就是3万多。 嗯， 但是恰恰因为他3个月都没有完成， 嗯， 所以我想他前面的基数大概也就是2万多块钱的样子。对， 哎，是这么一个计算。 嗯，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要提醒劳动者，就是跳槽有风险啊。猎头虽然会给你介绍一些新的工作机会，但是在新的工作机会、新的工作岗位当中，你接受到的挑战也许是超乎你想象的。 是， 那也有可能会受市场环境的影响啊。他是2017年2月份入职，大家回想一下， 嗯， 那时候房子好不好卖？ 对， 对不对？ 对， 哎，所以你也不要就看着公司给你开出来的高薪。高薪背后呢，一定也有哈，比较高的要求，业绩的要求，而且呢，这是以业绩来考核。那也有一些呢，它可能是根据你实际的工作能力和表现来考核，啊，那在新的公司呢，还有一个试用期的考察的问题。也许你工资是足额拿到了，但是试用期没过，回头又要找工作，又有一个待岗的时间，这个成本其实也是挺大的。 是。 啊，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高薪一族跳槽也得三思而后行。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啊，在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呢，公司一般都得告诉员工啊，那么是怎么个告诉法呢？小董于2015年12月1号入职某化妆品公司，他的岗位呢叫彩妆师，给人画彩妆，工资每月是8000块钱，双方都签了劳动合同啊。劳动合同当中啊，小董自己手写了他的个人信息，包括联系方式啊、户籍地址啊、住址啊、紧急联系人电话啊等等。那么他在这家公司啊正常工作到了第二年的5月17号啊，从15年12月1号到16年的5月17号。5月18号早晨，他因为身体不舒服向公司主管请假，但是呢他没有说请假几天。这个主管呢姓赵，答应让他先检查身体，按照病假休息。此后呢他就一直在家休养。到了6月中旬，就一个月了啊，化妆品公司做工资的时候发现，呀，这个小董怎么一个月没有来上班呀，于是人事部门做出了解聘的决定，以旷工为由与他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还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公告。16年6月底他去上班了，这个时候被告知你不用来了，被解聘了。这个时候小董就把公司告上了法庭。化妆品公司说，你没有向公司提交病历资料、诊断证明或者是医生开的处方，所以没有办法确认你到底是不是在休病假，认为小董是在旷工。小董则说呢，我休假的时候呢已经打电话给我的上司了，事后呢我已准备补交休假证明，但是你们不是说我被解聘了吗，啊，所以未向公司提交。于是这问题就僵在这儿了啊。我们要来说一个关键的事项，公司想跟他解除劳动合同，怎么个解除法呢？公司说了，小董在劳动合同当中啊留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和紧急联系人的电话等信息，但是呢公司并没有联系到他。这个公司呢他以这种公告的方式啊，就是在报纸上登一个公告的方式来解除跟他的这个劳动合同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项。下面我们请黄律师来分析分析，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来解除合理吗？ 这种旷工啊，很多案子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就是员工之前的请假手续或者是病假条的这个提交是有问题的。包括我自己前一段也代理了这么一个案子， 嗯， 比我们这个案子还要典型 啊。啊， 像这个案子是说大家联系上有一些障碍，导致没有提交这些材料。我那个案子是我们的企业都已经联系到员工了， 嗯， 而且要求他把病假条原件交过来， 员工拒绝交。 嗯， 员工的理由是说，看完假条，看完假之后，我把假条就给扔了，我现在没有原件了，我到医院我也没法补开，所以我不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为说，那你我怎么认为你的病假是真实的呢？结果到打官司的时候，当庭员工又把这张病假条拿出来了。 哦， 我们就把这段微信截屏交给法官了。我们说，你看公司跟他核实了的病假情况，也让他交，他死活不交，他说他已经给扔了。 嗯， 今天到开庭，在庭上他又拿出来。那这种情况下，你让我企业怎么去核实，怎么去批给他这个假呀？ 这属于违背诚信原则。 我觉得是有违诚信的吧。 嗯， 但是呢，从目前的倾向性意见来看，可能仍然要判决说员工这段的病假是有效的。 嗯， 所以这里边确实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作为企业来说，我的审核义务的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知道现在大家联系不像以前了，特别麻烦。现在大家有电话有微信，你随便把你的病假条拍个照给我发过来，这个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吧。或者说你给领导打个电话，或者说你采取电子邮件的方式，你把这些东西影印件也好，快递件也好，发给企业，这都不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所以员工请病假，我觉得不存在说啊，像这个案件中5月18号身体不适就要请假，到6月底既没有提交任何请假手续，也没有向公司提交任何病历表。其实这个里边我觉得是员工的过失可能更多。 嗯， 到底这个病情有多紧急，紧急到这么一个半月你都不能与公司沟通，都不能来请假，不能来销假。 嗯， 我觉得恐怕也没紧急到这个程度。 嗯， 所以员工的行为首先是有明显不当的。 嗯， 那么第二是说企业解除，企业已经有员工的这种啊联系方式啊，包括家庭住址啊，那实际上是可以通知他的。比如说员工长期不来，你是不是可以给他发通知，要求他来提交病假，要求他限期返岗，要求他来说明情况。如果他不做，我们再进行解除可能会好一点。 嗯，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公告并不是法律要求的一个必须的前置程序。到了这个程度上，一个多月员工都不跟企业联系，都不去请假的情况下，企业进行解除仍然应当遵循一个比较严格的程序规定。 嗯， 所以这个案件我觉得企业确实有不当之处，但更多的原因恐怕还是员工吧。 嗯，其实企业呢可以联系到员工，对不对？ 嗯， 他没有去联系员工， 是 这个是企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失误。 对 吧， 他不选择联系，而是直接通过报纸公告的方式。 对， 那其实报纸公告说实在的咱谁能看得见。 嗯 啊，这个效果其实比你直接给员工打一个电话要差得多了。 报纸公告更多的是法律层面上的一种，就是我联系不上你了， 对， 我用这种方式代表了我也尽了我他所能了。 是，而且公告应当是穷尽其他手段之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最后一招。 是 啊，你明明有电话有地址，你可以发快递也好打电话也好，这些方式不用，而非要去用这种公告的方式。在这个选择上企业确实是有一定的问题。 对，那么我们来看法院的判决啊。法院的判决也是认为小董长期未能出勤有不妥之处，另外呢就是公司在这个核实信息的过程当中以及解除的这个程序上面呢也存在瑕疵。最后的判决是什么呢？向小董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000多块钱。 在这类案件中啊，过分严苛的要求企业这一方做更多的审核是有难度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企业我既没有能力去审核你假条的真假， 嗯， 我也没有能力控制你员工什么时间向我来请假，向我来交假条。 嗯， 我能做的只是把公司的规章和请假流程反复的向员工进行告知。 嗯， 所以我倒是希望这类案件如果认为企业已经尽其所能了，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做好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放宽对企业的要求。 嗯，当然呢这个企业确实就是一不管二不问的这种做法 是有问题的 啊，也是造成他最后败诉的一个关键原因， 是 吧？如果企业包括那个主管啊和人事啊在这方面稍微用点心，也不至于落到这样的一个境地啊。 是，所以我们看到劳动合同这类纠纷当中，第一方面是事实理由，到底有没有违纪，到底有没有请假，到底有没有啊生病，这是一部分。但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程序的过程。 对， 无论刚才前面我们所说的像薪酬的调整应该有一个告知的过程，还是像劳动关系的解除应当有这种有效的送达的过程，这些都是对企业的法定要求。如果企业这些工作做不好，那你可能就面临着败诉的风险。 下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怎么送达要和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么一个通知。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并没有一种强制性的规定说你必须用哪种方式来送达，但是呢当面送达由劳动者本人签收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 对， 是吧？ 嗯， 还有就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呢应当视为有效送达， 还有呢，就是向劳动者预留给用人单位的家庭地址啊、户籍地址等邮寄快递的方式送达，一经签收即可视为送达。如果用人单位在掌握劳动者有效联系方式的情况下还采取在报纸上登公告的方式的话，这是存在瑕疵的。 对，而且公告在报纸上登公告还要承担相应的费用，最后的效果还不被法院所认可。 嗯， 我觉得企业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方式了。 对，另外就是送达之后员工要不要签字啊？ 送达是这样，就是我发出一个通知，只要对方收到了，那我通知的目的就已经实现了。 嗯， 至于接收的这一方要不要签字，或者说还要不要回复，我觉得可能都在其次。那如果我的 EMS 寄过去，对方不签收，或者说是退回，或者是拒收，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劳动合同中的约定了。 好，曾经我们介绍过这样一个案例啊，劳动者生病了来不了，于是呢单位就给他寄了一个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但是里面还有一个回执，说你要收到呢给我写一个回执寄过来。 对， 然后呢公司也收到了劳动者的回执了。 嗯， 最后呢劳动者否认说那个回执不是我写的。 哦， 后来做笔迹鉴定， 嗯， 确实不是他写的，他家人代签的。 这种情况呀确实是挺难的。我们知道如果是当面大家办理手续，无论是签订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都好，大家当面签基本上问题不大。 对， 但是这种邮寄的，包括现在有些企业可能管理的员工是异地的，他不在一个城市， 嗯， 大家的往来手续很多是邮寄的，在这种过程中就往往会出现您说的这个情况。第一，不是本人签的，那很简单呀，寄给我的东西我让我爱人替我签一下，我就给邮回去了，将来一签我说不知道，不是我签的，这个也很正常。包括于像甚至会出现合同签完了寄给员工一份，员工在劳动合同上又写了好多好多字， 嗯， 导致两份劳动合同的内容不一致， 嗯， 这都是异地管理中会出现的问题。 对， 作为企业来说，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比如说我的送达，其实只要被我们送达的、被我们通知的人有一个合法有效的接收就可以了。 对， 我们就达到了我们送达的目的了。 不要搞这个再签个回执这样的，是吗？ 能有回执固然是好，即便没有回执，只要你把我的快件收了也好，你把我的电话收了也好，你把邮件收了也好，任何一种方式我觉得都是已经起到了有效送达了。 嗯， 送达是一个单方的行为，我送出去你只要收到了，至于是不是能一定产生我所希望的法律效果，那咱们另说。 好，谢谢黄律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